怎么过，无无聊聊，然后又收指甲磨，谈谈谈谈谈什么，说说圣诞怎么过，要看见你才明白。